次想念，明明在人间。你笑着吧，生命依旧向前，你在过的点点，伴我每一天。 张碧晨啊，写给亲人，见与不见。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中国歌曲排行榜》。 周笔畅的一首老歌新唱啊，现在他更喜欢电子的东西哈、啊。八月一号呢，他也做了一次小迷妹，晒出了跟英伦电音组合 Horn 的合影啊，是不是他有想法要跟这支国际的电音组合合作呢？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离开地球表面。来自五月天。日前的蔡依林出席活动呢，被问到新专辑的进度，她说本来不急，被大家问多了就有点着急了，并且表示呢专辑已经录一半多了，希望年底能够跟大家见面啊。之前蔡依林爆料一直催阿信交歌，后来阿信也交出了作品啊，蔡依林呢非常的喜欢，有列入主打的潜质啊。其实早在12年前，蔡依林的《最终话》便是由阿信作词，李思松作曲，我们来温故知新一下吧。稍后还有孙燕姿的《Honey Honey》，这里是中歌榜。 终于太阳还是升起，绽放昨夜为你落的泪滴，终于自己能为自己呼吸一口，不为你活的呼吸，为自己而呼吸，为自己而心跳，为自己而快乐和伤心。